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山行， 闺女，今天的小主持人课上得怎么样啊？ 我听得可认真了，还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就是他，张一萌。 阿姨好，叔叔好，我们是小主持培训课的同学。 哎呀，一萌还穿着汉服啊。 是啊，我们今天排练诗词剧《山行》，我演杜牧的小书童。 爸爸妈妈，我演杜牧，可惜呀，我把戏服给脱了。 这个诗词剧呀，很应景啊。现在正是深秋，想当年杜牧就在红叶满枝头的时候来山里漫游，触景生情，才写下了这首《山行》的。 哎，不过你们老师还挺有想象力的啊，还给杜牧配了一个书童。 是啊，我们的舞美都是老师亲手设计的。你们看，高高的山峰，山腰上飘着白云，一丛丛的枫树掩映在白云缭绕的山峰上，好美啊。 妈妈，杜牧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能写出这么美的诗歌呢？ 我也好想知道。 杜牧啊，是晚唐的大诗人，和李商隐合称小李杜。 那大李杜是谁啊？ 我猜猜是李白和杜牧吧。 闺女说的没错啊，后人呢为了区分，就把杜牧和李商隐称为小李杜。这首诗啊是小杜诗人的代表作，描写的呢就是秋天登山看红叶的情景。 这个题材好多人写过啊，为什么这一首山行这么有名呢？ 因为这首山行啊有新意呀。杜牧啊，他没有像一般文人那样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哀伤叹息，他歌颂的是大自然的秋色美，体现出了豪爽向上的精神，表现了诗人的才气和见地，这是一首秋色的赞歌。 哎，你妈妈说的没错，尤其是这首诗的第四句是全诗的中心，停车坐爱枫林晚，这句看似抒情叙事，实际上也起着写景衬托的作用。那停车而望，陶然而醉的诗人也成了景色的一部分，有了这种景象才更显出秋色的迷人。 叔叔，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首诗描写秋天的诗真的很特别。 那我们就再来读一读这首《山行》吧。 好。 《山行》， 唐，杜牧。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 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北京通州区将启动2022年小学入学儿童数据调查，为精确统计全区2022年适龄儿童入学人数，保障学位供给和师资配备，通州区教委将启动通州区2022年小学入学儿童数据调查，家长可于11月29号9点至12月10号17点进行信息填报。此次调查对象是2022年有意向在通州区上小学的一年级适龄儿童。北京市少年宫本周六复课，东西城线下体育培训可有序恢复。11月24号，北京市少年宫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消息称，根据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最新情况，少年宫将于11月27号周六恢复兴趣小组课程。另据北京市体育局发布的消息，自11月22号起，东西城体育培训机构可有序恢复线下体育培训活动，线上平台下架中小学学科课程。近日，抖音电商学习中心发布消息，抖音电商平台将禁止发布面向学龄前儿童的课程，以及面向中小学、含高中的学科类课程。不仅是抖音，淘宝、京东、快手等多家平台也下架了中小学学科课程。有业内人士称，双减政策实施后，很多教培老师涌入线上平台，试图将自己塑造成网红老师，继续提供培训。现在这个想法显然要落空了。专家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响应国家双减政策要求。不过，要想让双减有效落地，还要从评价机制等根源问题进行改进。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东海人鱼》，《东海人鱼》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善良的彩萍姑娘走出大山到海边生活，为海里的一切都起了名字，却被龙太子捉到了海底。为了让彩萍永远留在海底，龙太子用熔岩将彩萍的双腿炼成了一条鱼尾巴，并规定只有每月15那一天，彩萍才能够坐上海浪轿子到海面望一望远方的家乡。很多年过去了，人鱼的故事变成了美丽的传说，在海边流传着。传说人鱼的眼泪啊，可以变成珍珠，也可以让人起死回生。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岸边捡贝壳的金珠子见到了人鱼姑娘，她说自己愿意帮助人鱼恢复双腿，重回家园。人鱼告诉金珠子，只有去外婆礁找到乾坤土，才能够降服龙太子，救回自己。那么故事的最后会是怎样的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东海人鱼》演出时间是2022年1月8号9号，地点在中国儿童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当前，教育新规着力努力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让学生学习更好地回归校园、回归家庭，构建良好教育生态。在全国范围内，各校各园正大力开展具有校本特色、多元化的课程，丰富的课后服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双减政策的大背景之下，家长应该如何的尽快转变观念，家校又应该怎么样配合，让孩子教育得到最大化的效果。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家庭教育问题专家张南一。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家庭教育问题专家张南一老师。张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 嗯，这个双减政策之下哈，孩子们的课业负担呢是越来越少了啊，甚至有不少这个低年级的孩子几乎不用在家里面完成什么作业啊，总体感觉就是 确实特别轻松，可是为什么孩子轻松了，家长反而变得更加焦虑了呢？有一些家长嘛， 其实现在普遍来说，小学生的作业都在学校就完成了，而且呢，双减同时是要求这个尽量减少考试，然后呢，没有这个成绩的排名， 嗯， 所以对于家长来说啊，就是孩子的学习状况一下你就看不到了。你看不见他的作业，对吧？因为有的时候啊，孩子，你比如说他作业写的慢，吭哧吭哧半天，虽然家长着急，但他好歹知道，哦，我孩子在这个上面不行，那我是不是在这儿发发力呀、啊，还是怎么样的？那现在呢，作业没有了，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哪门好哪门差，而且是没有考试，没有排名，所以就没有验收了。而且很多家长呢会比较在意孩子在班上到底处于哪个段位，哎，我学的靠前哈、啊，我就。挺高兴的，我能稍微的松口气儿。如果靠后的话，我感觉这快马加鞭学习吧，是不是？ 嗯 嗯，毕竟哈，咱们说这个后边还是有中考、高考的，家长呢就是关注孩子的未来的，不可能不在意这个学习的成绩和学习的状况。 嗯， 包括有些家长哈，在学校呢，一个是看不到了，另外呢，校外的辅导也没有了。 嗯， 所以呢，第一你是不能超前，第二呢，有些家长实际上是靠校外的辅导来巩固孩子的一些知识的，那也没有了。所以呢，确实是家长从以前那个状况到现在这个状况，尤其又在过渡期嘛，所以会有这种焦虑的，其实就是心里没底儿，你知道吧？素质教育的这么一个小任务，比如说，哎，今天我们学了圆形啊，学了圆柱体，学了正方体，那你们自己回家找一找吧。那你说这叫作业吗？哎，这也是作业，但它不是手头写的，是不是？但是他给学生这么一个任务，而且通过这个任务，他确实是很生动的深化了他当天学的这个知识点，所以呢。如果是我们说啊，就是比较好的学校，然后老师比较重视孩子对这个知识的转化、知识的吸收的话，其实老师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建议啊和意见啊，希望孩子能够回家也能把这个我们说家校的这种学习氛围、学习环境给打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家长在家里做的工作了。那么家长如果重视孩子的学习的话，当然我们这里说是全方位的学习哈，我们不提倡只重视学科学习。那家长如果全方位的重视孩子的学习的话，那长久之后，这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差距是能看得出来的。 对对，确实是有这种可能哈，因为现在新的政策大家适应，然后呢各个学校的状况也不同，大家觉得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对于政策完成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可能就不是一个拉齐的状态，可能会有这个担心，对吧？现在家长们不太知道其他学校，就横向比较，他不知道其他学校什么样，但是过去也并不是特别了解啊。 这个过去呢，你就是了解了，你也没办法，对不 对, 对。但是过去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直观的这个坐标系，分儿。因为大家都考试啊，对不对？而且我们比如说北京市这个一个年级到最后，比如二年级它是有个区统考的，海淀区有海淀区的统考，朝阳区有朝阳区的统考，咱们海淀区和朝阳区放不到一起比，你海淀区自己其实家长啊，虽然不这个学校是不会透露这个分数，我们之前就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真的很关心的话，包括有些老师有些学校，反正有各种渠道你是可以知道的， 了解的。 对，而且呢，你不跟别的学校比，如果你通过考试的话，你至少能知道你这个孩子在班上的状况吧，对吧？在这个年级的状况，那你们学校基本上在这个区的状况，可能大家也多多少少心里有点数。所以就是考试这个东西呢，就是个双刃剑。它确实是怎么说呢，让孩子啊，让家长啊，让学校啊，会形成一种眼睛只盯着分数的这么一个应试思维，这个是教育功利化的一个这个教育的很负面的一部分的情况。但是确实分数也有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这个是一个很显性的衡量标准。我们说有些东西它是可以量化，量化之后咱就好商量，对吧？有些东西你不给它量化了以后，你就是刚才说的家长为什么焦虑了呢？他不知道啊。所以他就更害怕。 那在新的这个政策之下哈，新的这个指导精神之下，其实家长们是需要转换观念的。您觉得应该怎么能够顺利的逐渐转变？ 我觉得两条哈，一个是从好的方面去积极的适应。首先我觉得这个双减哈，它的目的是好的，就是让这个我们整个学校提供的这种教育让它 更加的去这种应试思维，更加的这个减低教育的这个功利化，那么把这个应试的教育转向素质教育，这个实际上是双减的，不只是双减的目标吧，也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一直提出来的这个目标， 对， 一直是在探索实践当中，那么双减呢实际上也是在给这个素质教育助力吧。 嗯 嗯，所以呢我觉得家长要积极，从这个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双减的政策的这个好的含义，就是我们也应该去配合学校说，哎，学校不考试了，然后呢学校也不排名了，那么我们就也别就盯着分数，因为以前家长的精力都是很有限的，对吧？ 嗯， 如果以前学校跟着，哎呀，大考小考，然后呢发一大堆卷子，然后呢这个每一次大考小考都是在群里边发张三第一李四第二， 嗯， 我知道有些学校是这样，咱们北京的学校少，外地的学校多，以前是这样子的，那么家长一定就会这个思维方式就跟着学校走了，学校也是被这个考试指挥，那家长就是也是被考试指挥，所以我们说这个教育的这个功利性质啊，它始终是没有办法褪去，因为学校就这么重视考试。 嗯， 那么现在双减呢，它确实是让学校你不许做这件事情了，那么你给家长的明着的信息和暗地里边的这种所谓的暗示啊都减少了，所以我觉得家长应该看到这个积极的一面，就是我们其实绷紧了那根就看分数就看排名的那根弦儿，现在是可以松一松了，真的去转向素质教育，转向综合育人，尤其是有些家长哈，为了让孩子分数高排在前面，拼命的让孩子超前的学习知识，现在就是学校也不给你这个衡量标准了，你到外面也确实比较难找这样的这个校外辅导了，那么这种超前的学习的情况，让孩子痛苦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大大的缓解了。当然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哈，任何事情都是有好也有坏的，对吧？也有副作用的一面。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没有成绩没有考试家长会焦虑，其实呢确实对于孩子本身他们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我现在到底学习怎么样了，我现在到底这个无论是这个我自己的学习状态好不好，还是我的学习的这个成绩是不是符合了一个我自己的能力，因为没有考试的考核，其实大家都有点模糊了，这是一个现实情况，我觉得也是需要客观的去看待这个事儿的哈。那么其实因为我也跟老师聊过哈，老师也是说这个没有考试肯定有好的一面，但是也他又暴露出新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孩子哈，他的知识上是有漏洞的，你不能保证这40个孩子在这儿一节课做40分钟，老师讲了比如说一个知识点两个知识点他就都听进去了还就都会做，一定不行的，而且每天每节课尤其是咱们说考的语数外都有新的知识点，那么现在你的作业也是在学校完成又没有考试，那么孩子到底对这些知识点掌握到什么程度，因为孩子和孩子不一样，有人上课学完他就都会了，有人他必须得做完作业才会，有人他做完作业还不行，得砸个3遍5遍10遍8遍的他才会，但是现在统一的都用这一种方式在学校干完就完了，如果家长不去根据自己的孩子的实际情况去给孩子调配他在家里面学习的这个状况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出现其实这个孩子的学习是有漏洞的，甚至这个孩子的学习状况是开始松散了，但是因为没有考核没有人知道，所以最后一直会拖到某一个节点，比如说到期末的节点，甚至小年级这个低年级啊到了高年级的节点，甚至小学到了初中的节点，哇，大家一下才恍然大明白，说哟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说这个怎么回事啊，这孩子哟这数学怎么基础这么不行啊，是吧，这单词怎么从来没背过呀，那现在才开始呼噜呼噜赶快马加鞭的再学吧，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实际的有可能发生，而且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说就是家长在双减这个政策下哈，观念第一个是积极的去配合，第二个呢也是积极的去查漏补缺，就是你自己的孩子你稍微关注一下他的学习状况，因为确实还是有很多练习册的是吧，你可以回来不说每天都是摸摸底，一周我们把这个星期学过的课文里边的词儿咱稍微默一默写一写，对吧，然后呢这个数学题咱们做一做， 我看看你的速度，看看你的正确率，还有看看孩子的这个整个的学习的状况。这个不就让家长，一旦家长掌握了这些信息啊，其实也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对，其实我觉得这里边除此之外，可能更多的家长们应该去关注的哈，就分儿确实是一个显性的东西，就是一眼就能一眼可知啊，排名也是如此。但是往往这个它的弊端啊，影响了我们这么多年，然后呢，我们曾经对它深恶痛绝，现在改变掉啊，我们要怎么去适应它？其实我们关注的点应该始终都是小朋友对周遭的好奇程度，对于这个学习的能力到底是高还是低。因为他如果学习能力强，并且有了明确的目标的话，那么学起来东西的话就会比较强，然后效果也会比较好。但只是怎么样去培养他能力的问题，是我们可能在更多的在家庭当中应该去完成的。我们经常讲家校共建，家校共建哈，所以家庭教育的地位现在被提到非常高的位置上，包括我们在10月23号的时候已经立法了，对不对？ 对， 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教育观？ 第一呢，对于这个有些认为这个成长学习啊就是学校的事儿的家长哈，那一句话非常明确，孩子的成长不能只扔给学校，不能只扔给社会，家长一定就是家庭啊，一定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起点，而且始终是最重要的那个基本盘。等孩子进到学校哈，尤其年纪越高，他在学校待的时间越长，也就是我们说的孩子这个社会化程度越高，那么这个教育啊实际上是变成了学校和家庭的一个合力，我们叫合力教育。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家庭教育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基本盘，他看似可能花的时间比较少，比如孩子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然后呢跟家长的这个沟通和跟家长比如小的时候一天到晚泡在一起玩这玩那的哈，长大了以后又跟同学在一起了。 对， 但是并不是说家长的作用就没有了。家长的作用是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个所以呢，首先说这个家庭教育是第一位的，而且也是最重要的那个位置的。那么第二个想强调的家庭教育是什么？就是家庭教育不等于知识教育。这个啊，我觉得其实是对更多的家长来说的，因为我第一个是对不怎么关注家庭教育的家长，我觉得这样的家长呢，当然是有，但是是越来越少了。第二个， 对，但是我们的总量大，其实我们能看到每个班级都有这样的家长，然后我们全中国有这么多个学校里面的这么多个班级，其实是总数非常大的。 对，就是分两类吧，咱们就比较那个简单粗暴，分两类。第一类呢是不太在意孩子的成长， 对对， 觉得扔给学校扔给社会就完了。第二类呢觉得就是紧抓孩子的这样的哈，也挺上心的家长，但是在很上心的家长当中呢，很多人就把家庭教育等同了知识教育。 是， 就是 我来补吧。 对，就有流行一个词儿叫母职 CEO， 知道吗？妈妈给孩子当 CEO， 就这孩子回来的所有的时间妈妈就都排好了。但是你排好了，里边很多的家长就是把孩子剩下所有的时间塞的全都是知识教育的时间。那么这个知识教育呢，我们认为就是在只是在教育当中就像披萨饼一样是一块儿，当然是很重要的一块儿，但它绝对不是全部啊。我们说全面的塑造孩子，或者说综合的教育，知识教育只是就是一部分，而且孩子在学校其实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知识教育了，所以我们回家就更要弥补知识教育之外的那个咱们说全面发展，就是德智体美劳，对不对？ 对， 就是除了智之外的这个德体美劳，这是家长应该去大力做的。 对，这就是我们具体要说一说综合素质嘛，咱们讲啊，综合素质提升要其实提升背后是能力嘛，能力表现出来的是知识，是学识，那有哪些能力要提升？ 太多了啊。我说几块这个我觉得家长都知道重要，但实际上平时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可能没有放太多的时间和心血的。第一块就是道德情操，大家都知道，哎，孩子要善良，对吧？孩子要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但是你怎么去做呢？你会发现家长很多时候他跟孩子说的，他把孩子的时间填满的全部都是让孩子去获得一个特别基础的 能力，无论是你学知识哈、啊，还是我们说什么体育技能什么的、啊、大量孩子的时间都放在这儿，但是真正培养孩子道德情操，我用什么样的方式，通过什么样的事件，让孩子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我很想问问，就是我们重视家庭教育的家长、 嗯、 到底在这件事情上你花了多少的心血，做了多少的事情、 嗯、 这个在我的这个了解范围之内啊，我确实觉得家长在这个上面重视的不够。所以呢，这个我刚才说的一个道德情操，一个心理健康，这个实际上是需要被家长非常重视的领域。那么剩下有两个领域哈，我觉得也是家长可能觉得完全无法转化成分数，然后似乎也对孩子未来成长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益处的，但是我认为啊，这个是对人的这种幸福值，幸福指数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一个是劳动能力，一个是对美啊，对美的事物的感受力，就这两个哈，我一说说大家知道啊，对，这肯定对考试成绩没任何提高。你说你刷碗刷的贼干净，你能最后考一好中学吗？是吧？这个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培养出劳动能力，他有劳动的观念，那么他在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首先他自己照顾自己，自己能活得很好， 嗯， 对吧？那他这个我刚才说这个幸福指数就上去了。 嗯， 然后其次呢，他在一个集体当中，因为任何一个孩子他长大都要在一个工作的一个集体当中，如果他手勤眼快，可以想见是不是在领导眼中，在大家眼中，哎，他都是一挺受欢迎的人。 对， 其实是，对，这是一个情商，提高情商的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方法哈。再说到对美的这个感受力哈，我觉得这个可能稍微抽象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更是我说的这个人生的幸福指数相关的了。就是比如说同样的人哈，这个一个普通收入的人和一个高收入的人，他们都去参观去了啊，或者比如说今天都是一大好天儿，是吧？如果你没有欣赏美的能力，就是你坐拥着金库，今天这个好天儿对于你来说毫无意义。那即使是你说我就是一挣工资的人，我起早贪黑我工作，但我一出门看一大太阳，哇，我心情一下愉快了，那你说谁的幸福感强呢？ 嗯， 对不对？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浅显的例子，身边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当你发现有这个发现美的这种感知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特别美好。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往往我们有些家长朋友哈、啊，考虑问题是相对简单，这并不是说我们多么老练和周到。我们想说的一个简单观点，或者我想说的一个简单观点，就好多事情都想因果化，其实往往很多事情是相关化。这个说着有点拗口，或者有点抽象，什么意思？就并不是因为 A 才有了 B， 但相关化的意思是，你看 A 高的时候 B 也高，就是他们叫相关化。 嗯， 你要说非得找出什么中间的社会学原理或者什么样的科学原理，未必有，但是它的数据是在这里的。就其实你往深了去挖掘或者去思考的话，是这样的。那么关于美或者劳动能力，这是代表一个人的生存能力、解压能力。那么这未来它都很重要。那我们在这个适龄阶段，在准备阶段，准备什么？准备进入到这个社会，也就是我们十八年啊，或者是22年、24年，甚至30年，这个准备的是啥？就是准备了，武装了一身的能力去应对周遭的社会的那种残酷啊，或者冰冷啊，或者幸福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双减政策之下，希望家长朋友们听了这个南一老师的一些建议之后哈，能够尽快的哈，也是逐渐的转变一些思路。也再次感谢南一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 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